停下找寻的脚步，不知道何时才能够结束这无尽的孤独。望看四周万千星河，哪一颗能为我指明道路，帮我找到归宿。就在这时候，突然传来一段电波，脑海中浮现出你的面孔，是你的笑容给了我新的理由，想当面对你说出这份感受。每当有流星划过夜空，你是否会注意到我？飞越过这浩瀚无际的宇宙，只为能与你邂逅。就算是路途危险重重，也无法阻挡我的执着。穿越过这十万光年的寂寞，只为能在你左右。每当有流星划过夜空，我已不再感到寂寞。每个浪漫夜晚与你手牵手在星空下漫步。每当有流星划过夜空，我已不再感到孤独。只要有你一直在我的身边，我就已很满足。每当有流星划过夜空，终于找到我的幸福。